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70页。470页第三行，从中间愿生我国睇起，愿生我国即回向之谷的，亦即是回向的目标。愿我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也，这个心量大，我们要时时有这种心量，不单止自己往生极乐世界，希望天法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，要有这样的胸襟度量。于观无量寿佛经曰：具足十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瞻注曰：瞻注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，丁福宝居士作的。他讲十遍清明也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，这句佛号念十次就叫十念。王羲是日本净宗的祖师，他们对无量寿经有深刻的研究，他的成就不在中国祖师之下，好值得做参考。他讲经十念顷，专称佛名为十念也。此言念者，为称南无阿弥陀佛。经此六字顷，名一念，就呢六个字，一次系一念，十念就系十次。以上经论意思相同，乃至十念者指称佛名号，下至紧得十念者。紧得是什么？人在临命终时一生未念过佛，命终之前只念十句，那就叫紧得十念，是最少的。甚至还有一念，十念念不到，一念一念点呢，亦能往生。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真是难信之法。那我们要追根究底，为什么临命终时一念十念能往生，什么道理？不可以不知道，不知道你有怀疑，你的信心 有问题，就唔会往生。呢一念具足真信真愿，一句佛号能往生。原因是你本来是佛，道理在这里。信愿持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帮助你。如果你不是本来是佛，他就帮不到你。谁知道本来是佛？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明白地跟我们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是佛，我亦是佛，他亦是佛，本来都是佛。同中国古圣先贤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尧舜是圣人，他的意思就是本来人人都是圣人。你看连三字经上都讲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善，不是学来的，是天生的，本来就善，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圣贤。这一点要承认，中国的教育真实智慧，外国人亦承认中国人最懂得教育，教育做得非常成功。所以这几千年来，这个大国没有被淘汰，一直存在，将来还永远存在。什么原因？教育，中国人懂教育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、效果、经验，非常丰富，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。世世代代都认真教导，负责教导的主要是家庭。中国在以前是大家庭，大家庭都有私塾，塾就是学校私塾，本来是个大花园，门口两边两间房叫塾，亦即是教学的地方。四合院，在古时候四合院的图你就见到了，没有一家不重视教育的。家有家庙，家庙是祠堂，家庙中储藏家谱，家谱是家庭历史，家家都有。你去查下家谱，往上追溯百几代之前同一个祖先，我有理由未经过考察，我有理由相信大概中国汉族是一家人，炎黄子孙。炎帝是伏羲氏，黄是黄帝，黄帝先创造文字，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，炎帝就早了。伏羲，伏羲再向上推1000年，就从伏羲到我们现在5500年。奇怪，地球上只有这一家，见不到第二家。这里是讲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源远流长，不容易啊。外国好多专家学者知道都非常羡慕，这些东西留低得真好啊。尤其是他们的文字，汉字文言文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载体。你看我们四书全书会要全是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，它有什么好处？汉字文言文没有时间限制， 亦冇空间限制。冇空间限制就是任何人只要学识汉字文言文，嗰部智慧嘅宝典你就有份，你攞到锁匙啦，佢就係祖宗留俾你嘅真实嘅宝藏，无价嘅宝藏。无论边一国人，无论边个时代人，点解呀，佢唔受时间限制，完全能懂古圣先贤留俾我哋嘅真实意，我哋能睇得懂。呢种文字嘅载体亦系全世界只有一家，全世界嘅文字都用拼音语言，语言会变，时时变，一两百年之后就听唔懂啦。唯有文言永远唔变，中国嘅文言应该可以话喺二战之前，时间唔算长，七八十年前，中国嘅汉字是亚洲共同的语言，汉光完全使用，一啲冇改。日本人改变咗根据汉字改的，日本人读汉字读文言文，中国的古籍传到日本的好多群书字要失传了，在日本一千年之后又回到嚟中国，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，他懂。越南亦是这样，越南二战之后先有越南文字，在以前完全是中国文字。所以汤恩比博士说，二十一世纪是东亚文明，东亚文明的主体是中国，它有三个卫星文明，就是指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是同一个文化圈。这四个国家如果合成一体，就能领导全世界，汤恩比博士说的。他说得啱唔啱呢？啱，确实是这样。这三个周边的三个国家同中国来往有两千年历史，亦即是在战国时代他同中国就有来往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，确确实实称得上是兄弟之邦，应该要合作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一切灾难冲突，带给全世界人民幸福安定美满。这个事业几伟大，要靠周边那三个国家要觉悟要醒啊。汤恩比晚年一日期望住，晚年真正见到他老人家的慈悲心，在佛门来讲真正的菩萨了。十念往生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不怀疑了。最近大概一两个月前，潮州谢总的父亲念佛往生，同我哋证明第十八愿系真嘅。谢总呢几年做好事，令人尊敬佩服，真实功德。父亲平时唔念佛，亦唔系好相信。佢系个虔诚嘅佛教徒，佢担心父亲老咗，唔念佛唔求往生点好，时时挂喺心度。当佢父亲未留嘅时候，亦即係往生前两个钟头，佢劝佢爸爸 同佢爸爸讲，真有极乐世界。佢爸爸岌下头，冇反对，又同佢讲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。爸爸亦笑下，然后劝佢爸爸，你跟我念几句佛号好唔好？佢带住爸爸念，佢爸爸就跟住佢念。最后嗰两个钟头，当然唔止十念，念得好慢，大概亦念咗几十句。我念佛念得好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念。我念四个字，阿弥陀佛。我念嘅速度好慢。早年我哋嘅护法韩英馆长往生，我就教佢呢种念法，第二日佢就走啦。一个字一个字咁念，特别喺病重嘅时候，体力好衰嘅时候，呢种念法好得力，真嘅往生啦。最后嗰两个钟头真往生啦，证明十念必生系真嘅，唔系假嘅，俾我哋有机会见到啦。下面嗰段就要同我哋解释可能性，或有疑问，有人怀疑嚟问，文中但云十念何以敬畏为称佛名号，而非他种念佛也？经文上只讲十念，冇讲十念都系念阿弥陀佛。问咗咁嘅一个问题，佢十念念第啲佛，念第啲菩萨呢？下面为我哋解答。答曰：十念中之念，即指口念佛名之念，实有明证，真嘅，有明明白白嘅证据。本经诵译曰：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，都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的。宋译是最后一次翻译，最早翻译是汉朝，从汉到宋800年间总共12次翻译，所以它有12个版本。非常可惜，当中7个版本失传了，而家留落嚟嘅只有5个版本。宋嘅版本留落嚟啦。宋译里面讲，所有众生求生我刹，呢、这个我系阿弥陀佛自称，念悟名号，咁就系念阿弥陀佛名号啦。法智诚心，呢、这个智字可能有问题，亦能讲得通就是啦。坚固不退，彼定中时，我令无数别初，别初就是比丘，现前围绕，内形比人，竟须臾间得生我刹。呢句是宋译本的原文，其中念悟名号，念悟名号呢一句只能解作念佛洪名也，亦即是话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单讲名号就是阿弥陀佛，是单讲名号，只能咁解释。又波州经曰：以时阿弥陀佛与是菩萨言，欲来生我国者，常念我名，莫有休息。如是得来生我国土。呢度是波州经，有呢段话，亦能证明呢个十念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又观经，观无量寿佛经， 下品下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不善业，五逆十恶，呢种罪就重啦。五逆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呢五种叫五逆。呢五逆罪必定堕无间地狱，佢系极重嘅。十恶，身、杀盗淫、口、妄语、 两舌、 耳语、恶口、二、贪嗔痴，所以具诸不善。临命终时遇善知识，为说妙法。这个妙法就是劝他信、愿、持名、求生净土。这个妙法教令念佛，观经是用观想念佛，观想不到就用口念。清明，清明念佛是十六观里面最后一观，最后亦是最妙的、最殊胜的。底下讲了，若不能念，这个念是观想念佛，若不能念应称佛号，称佛号就是口念，如是至心铃声不绝，具足十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于念念中，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命中之后即得往生。由上经义可证，所闻十念者，即是持名念佛也。念奴引经据典，为我哋证明，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这个法门实在太稀有了，尤其经文里头有一句于念念中，这个念念可以讲十念，从第一念、第二念到第十念，于念念中。更深的意思呢，那就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，一坛子有三十二亿八千念，那个念念中就微细了。讲不讲得通呢？能通。因为十念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低亦不一样，完全在善根福德因缘，特别是善根。善根是过去生中修的，那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就是每个往生的人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。佛在大乘经上也讲过，凡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以前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些就是善根。这一次得人身遇佛法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自己具足信愿，就得无量诸佛如来加持，令你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净土。所以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，一定要将它捉住。念佛的好处不外世法，最大的好处世出世间法同时修行无障碍。下面一段古注经家，于此原文亦有异解，对 第十八愿的经文亦有不同的解释。有曰：此事涉上品愿，有说下品，非也。又有曰：此事上三品，此中十念是依十法起十念，非是清明十念。古德有多种解释，我哋依边种？我哋对呢啲疑解系咪又产生怀疑？怀疑系严重嘅障碍，往往因为怀疑呢一次往生唔到，所以念老慈悲将呢啲问题喺呢度同我哋解答咗啦。呢啲唔同嘅讲法讲嘅依十法起十念，指弥勒所问的十念，在《弥勒法问经》里头讲具足如是念，即得往生安养国土。安养国土就是极乐世界。凡有十念，何等为十？下面同我哋列出嚟啦。第一个，于一切众生常生慈心。慈心就是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。生是生命，是生起，一个现象的生起。一切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所以叫众生。对一切众生，亦即是对一切人、对一切物、对一切动物、对一切植物、对山河大地，这些叫所有一切众生常生慈悲心。于一切众生不毁其行，毁是伤害他，爱护他就不忍心破坏他。若毁其行，终不往生。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毁其行可以用现在的讲法，破坏大自然的生态。你看农作物破坏了，用化肥、农药甚至改基因，这些对植物、花草树木、五谷杂粮破坏了。做这种业的人，他不会往生，什么都是自然的好。自然是最美的，自然是最健康的。我们要爱大自然。现代人由于机械发达，科技方便，可以将山搬走。从前人做不到，现代人能做到。从前人破坏大自然非常有限，现在这种能量太大了。甚至核子武器能毁灭地球，你说几咁可怕呢？这个是第一个，慈心念众生。而且于一切众生心起悲心，除残害意，慈同悲都是爱心。佛教里面将它分做两个字，慈偏重体与乐，就是帮它得到幸福快乐，这种是慈心。悲心呢， 偏重舊苦，佢而家日子過得好辛苦，佛菩薩有力量幫助佢離開佢嘅苦難，所以幫佢離開苦難就叫悲，幫佢得到快樂就叫慈，都係愛心，心起悲心，對眾生絕對冇傷害嘅念頭，當然就冇傷害嘅行為。再細嘅動物都要憐憫佢。三者發護法心，不惜生命於一切法，不生誹謗。呢一點希望我哋同學要特別記住，因為口係最容易犯過。世尊喺好多經論講到三業，順序都係身口意，身三口四意三，身殺盜淫，口妄語 兩舌， 耳語惡口四種。二貪嗔痴叫十惡，十惡反過嚟身唔殺生、唔偷盜、唔邪淫，係身嘅三善業啦。口唔妄語、唔耳語、唔惡口、唔 兩舌， 係口嘅四善。二唔嗔、唔痴、唔貪，呢啲叫十善業，基本嘅戒條，唔可以違犯。處事待人接物，一定要記住謙虛，絕對唔犯自讚毀他，自己讚歎自己，毀謗人哋，係菩薩戒經重戒。梵網菩薩戒經裏頭有，瑜伽戒本裏面唔單止有，擺喺第一條，絕對唔可以自讚毀他。我哋自己要做啊，但係有啲同學對法師恭敬讚揚讚個頭啦，話嗰個法師係咩菩薩再嚟，咩佛再嚟，咁唔可以，咁太過分啦，過分就做罪業啦，咁唔係讚歎，咁係造罪。自己造罪，嗰個法師俾你牽連，亦要受罪，咁自害害他。我相信任何人都唔想做嘅，但係呢種事情明知故犯，或者你真嘅唔知，我讚歎老師仲會錯咩？我將老師比成阿彌陀佛，我哋講經亦時時咁講法。要睇一切眾生通通都係阿彌陀佛，咁唔係指一個人。好似海賢老和尚有一日夜晚裝香，裝咗十幾支香都裝喺香爐度，裝到滿啦。第日有人問佢：師父，你點解裝咁多香？佢同人講：我昨晚瞓覺之前見到床上床下門裏門外都係阿彌陀佛，所以裝咁多香。佢係稱讚眾生，冇問題啊。唔可以講我係阿彌陀佛，咁唔可以，咁係大妄語。我係咩菩薩再嚟嘅都唔可以，千祈唔好做呢種事情。中國古時候老子佢講佢有三寶，嗰三寶係乜嘢？謙虛、節儉、不敢為他人善。佢係聖人，唔係普通人。孔子係聖人，老子係聖人， 大圣大言，唔会自己标榜自己。你睇，谦虚、节俭，咩事退喺后头，唔敢喺人前面。呢三宝就系佢处世待人嘅心态，我哋要学啊！我哋系凡夫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净空法师唔系佛菩萨，净空法师唔系圣人贤人，净空法师系个普普通通嘅人。再同大家讲，冇福报嘅人，亦冇智慧。我如果有智慧有福报，我呢一生点会变成咁？一生冇道场，冇信徒。人哋话我信徒好多，错啦，嗰啲唔系信徒，因为我哋用网路。用卫星电视讲经是得力于在家居士的帮助，他们做的。现场我未去看过，网路就更加不知了。那些是电视听众，听众他识我，我不识他，我同听众没有来往，我不知他姓什么名什么。我一生从来唔记人个名，唔记人嘅地址，亦唔记人嘅电话，所以我冇电话。我希望我过得清静啲。一个人一间房仔可以遮风避雨够啦。今年89岁啦，89咩意思？随时可以走啦。唔系明年仲喺唔喺度，听日仲喺唔喺度，都话唔定啦。呢个系事实真相，所以讲经系我一生嘅爱好。我而家专讲无量寿经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唯一嘅希望就系希望佛早啲嚟接引我，我就走啦。我毫无牵挂，我见到佛我就会跟佢走，冇第二个期望。人哋恭维你老人家一定可以活到120岁，咁系呃人嘅，系假话，千祈唔好当真。一生我冇怨恨个人，咁系真嘅。诽谤我嘅人，障碍我嘅人，陷害我嘅人，我都感恩。点解呀？佢帮我消业障，佢帮我增福慧。我每日讲经拜佛都回向俾佢哋。我供佢哋嘅牌位，希望呢一生冇怨恨嘅人，冇对唔住嘅人。处处我都退喺最后，我冇企喺前面，年纪大啦，咩活动我都冇可能参加啦。而家有个方法，人哋搵我，我同佢6个10分钟，6个15分钟，祝福佢哋，恭喜佢哋，6只光碟，佢哋喺活动现场播下，呢种就系我嘅应酬。其他时间老实念佛，念念求生净土是真的。所以见到经上这个毁谤，令我产生很多感想。希望每个同学在一生之中绝对不毁谤人，绝对不要称赞自己，自己修得再好，同古人比差得远啊。我呢一生同我上一代，上一代老师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，甚至方东美先生， 我都比唔上佢哋，差距好大啊！呢一生最幸运嘅系遇到佛法，方老师介绍嘅，我跟佢学哲学，最后一个单元同我讲佛经哲学，我从呢度入门，以后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三年，大师往生啦。又隔咗一年，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，去台中跟佢十年，学识讲经。讲经是老师命令我的。我那时不敢接受，因为我知道古时候讲经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我做不到啊。哪有资格讲经啊？老师非常慈悲跟我讲，你们年轻人不跟着下去，冇人讲经，佛教会灭啦。咁点好？老师同我讲，讲注解，讲错咗，咁系注嘅人佢负责。讲边个嘅注解？讲古人嘅注解。点解啊？古人嘅如果唔好，一定跟住时间淘汰咗啦。冇可能流传到而家，凡系流传落嚟嘅，你要知道经过好多人睇过，仲有人同佢黑板流通，可见佢有价值。咁就系个标准。我哋冇慧眼，最好系大藏经里头有嘅，因为从前无论在家出家，你的著作能入藏，那是件大事。在那个时候，在家出家的大德，看过你的著作，对你赞叹，最后还要经过皇上批准，才能入藏。所以入藏是真正标准。老师教我，我们学经教一定要大藏经有的，学华严、清凉大师的疏钞、李长者的合论、严守国师的著作，这些没问题，大藏里头有的。楞严经，我跟你老师主修的是楞严，用了二十几种参考资料，都是大藏经度有的。老师传我这个方法，我们先这么讲，古著有些地方看不懂，那怎好？老师说读下就得了，不要讲意思，将它读下去，不读错就得了。或者睇现代人只睇嗰一段，嗰一段我唔懂，古著唔懂，睇第啲注解就睇佢嗰句，睇下讲唔讲得通，会唔会有啲误处？有误处可以讲，冇误处照读就得啦。老师慈悲，怕佛法灭啦，传唔落去，不得已用这个方法。自己明白之后，最重要的依教奉行，希望能有小误处，有少少三昧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障碍修行的法，都将它放下。我哋修学简单，一句佛号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能不能往生全喺放下， 真能放得下，真往生。几时放下，几时就可以往生？年纪大啦，时时刻刻要放下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通通放下，咁就啱啦。护法心不惜生命，贤公为我哋做出好好嘅榜样。念佛功夫，我哋比唔上佢，佢嘅善根比我哋深厚。佢具足老实听话真干，呢三个条件我哋唔具足。学嘅态度又好，真诚、清净、恭敬。你睇有咁嘅条件，佢心地清净，冇妄想，冇杂念，就一句阿弥陀佛。咁嘅功夫累积三年就能往生啦。我哋喺净土圣贤录往生前里面见到嘅例子太多啦。眼前同学之中，我哋亦见到几位喺香港，大家都知道嘅深圳黄中昌居士，听我讲经三年可以往生，佢就闭关三年试下，如果真嘅佢就走啦，如果三年唔会往生，佢就出关房出嚟念佛。想唔到两年十个月，仲差两个月圆满，佢真往生啦。预知时至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非常难得，为我们做榜样，和我们增长信心。海贤老和尚他比黄宗昌好太多了，他条件具足了，念三年能不能往生，绝对得生。他没有去，为什么不去？阿弥陀佛不给他去。佛跟他说，他修得好好，可以为大家做榜样，为学佛人做榜样，为念佛人做榜样，不带他去。但是他功夫成就了，我哋叫功夫成片，佢得到啦。咁喺功夫成片嘅基础上向上提升，亦不过三年五载，是一心不乱。是一心不乱嘅境界就系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咗，智慧开啦，六种神通具足。如果往生净土，他生方便有余土，佛都不带他去。最后再提升，提升到你一心不乱。你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和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。几时？我估计他25岁左右得功夫成片，30岁左右是一心不乱，40岁左右离一心不乱。得到离一心不乱，几时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现前。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前。所以我说，他同阿弥陀佛见面，他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这一生见到几多次？我想他十次以上，绝对不在十次以下。他同极乐世界好熟了，想法佛就现前，一直到112岁， 表法圆满，佛带佢走了。最后一个表法就是拿到这本书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。你看心目中期望的佛法兴旺，点兴旺？出家在家的同修互相赞叹，不毁谤，佛法就兴旺了。排除门户之见，在中国十个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，不可以毁谤。毁谤点呢？毁谤佛， 谤 法， 谤 法， 谤 僧， 你谤 三宝，来生果报不是极乐世界，是无间地狱，这一点总要知道。所以阿弥陀佛慈悲，叫海贤老和尚留在世间，跟我们做个榜样。表法就是做好榜样。海贤老和尚只光碟日日要看，我每日至少看两次，通常都看三次，非常重要的。听的次数越多越好，一日听三次，一年就一千次。有人好用功，一日五六次，咁一年就两千次。听嘅人同我讲，真得受用，坚定咗信心，坚固咗大愿，求生嘅愿望，呢种系真实利益，真实智慧。所以千祈唔可以毁 谤， 学唔批评人，只称赞人，将中国古圣先贤教我哋嘅忍恶扬善，见到人哋唔好唔讲，唔摆喺心度，见到佢嘅好处赞叹赞扬，咁就啱啦。四者于忍辱众生决定心，忍辱系消业障，系远离灾难最好嘅方法。古人讲积功累德，积累用咩方法？用忍辱，忍辱就能积 累， 忍唔到功德就唔见啦。心里头有啲唔高兴，一发脾气叫火烧功德林。你好唔容易累积咗好多年嘅功德，一发脾气全烧光啦。所以要忍，忍功德存在，唔忍功德就冇啦。你睇忍辱几咁重要呢？早年我喺台中，李老师喺大专佛学讲座里头同学生讲六道，特别着重嘅布施同忍辱。布施是修福，忍辱是保存，等你的福报不至于流失。所以金刚经讲的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无论是佛法是世间法，真正成就要懂得忍辱，绝对不要有竞争的念头。竞争是西方人的，不是中国的。竞争再升级就是斗争，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，这些都不是好东西，要用忍辱波罗蜜将它化解。所以在忍辱之中生决定心，第五心心清净，不染利养。心心是菩提心。 咩系心心？清净心就系心心。清净唔染污，咩染污？命闻利养，财色名食睡，唔沾灯。你只要一沾就被染污，被染污你嘅心就唔清净啦。这个不清净就是轮回心，不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清净心，它就在我们经题上，我们这个经题后半段清净平等过，这五个字就是菩提心。清净心是小份菩提心，阿罗汉辟支佛证得的。平等心是多份的菩提心，菩萨证得的。觉是圆满的菩提心，诸佛如来证得的。它重要啊，一定要真做。明文利养要放下，不沾那些东西。第六，发一切种子心，一切种子是圆满的菩提心，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通通具足了。清净平等觉就是一切种子心，一日常念，无有废忘。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上跟我们讲，真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愿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印光大师对这句话非常赞叹，古人没有讲过，他老人家第一个讲出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跟无量寿经对照，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样才能生净土，就是无量寿经佛跟我们讲往生必备的条件，就是这些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些条件信愿持名，信愿就是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通通具足了。藕益大师只将它讲成四个字，几简单，信愿持名，绝对得胜。在我们这部经上八个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讲得清楚明白，要求我们日日常念，无有废忘。废是改换法门，不修这个那就废了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要一门深入。海贤这个话表得好，92年无有废忘，真的一门深入，真的日日常念，这句佛号不拐弯，就是无有废忘，面面问问不间断，就是他们的话讲的未曾丢失，就是没有间断，那就是日日常念。 呢八个字佢做到啦。无有废忘系唔拐弯，系我哋嘅好榜样。下面第七，于一切众生起尊重心，随我慢意谦下言说，呢一愿讲得更清楚啦。无论修边个法门，只要是佛弟子，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，在一切大众面前对人要尊重，自己要谦卑，没有我慢的意思，谦下言说，要谦卑，要尊重人，绝对不可以自赞伟他。八者于世谈话不生昧着心，就是日常生活中同一般人来往，大家倾偈，听完啦佛号就接落去，唔好生杂念，唔好生染着，一定要知道，好似《金刚经》上讲嘅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都唔好摆喺心度。唔系叫你唔同大家讲话，海贤老和尚见到任何人都欢喜，呢一点我哋要学，无论倾咩都唔摆喺心度。人哋向佢请教，请佢开示，佢好简单，好扼要，劝你好好念佛，成佛系真嘅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啦。咁讲系真嘅，其他都系假嘅。呢句系老和尚嘅口头禅。老和尚生平呢句话讲得最多，遇到人就劝佢，时时刻刻提醒佢，慈悲到极处啊！唔可以唔知道嗰、那个不生昧着心，我哋最好仲系用佛法嚟解释佢，就系唔起心、唔动念、唔分别、唔执着，行信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唔摆喺心度，就啱啦。摆喺心度就呢一句阿弥陀佛。第九，近于国义，心起种种善根因缘，远离溃闹散乱之心。近于国义，仲未大彻大悟，好接近啦，开悟有小悟，小悟时时有，有大悟，即小悟就会有大悟，大悟总得修行过十年八年，有大悟处，最后是彻悟，彻悟就是觉，清净平等觉。但是要知道觉从哪里来的，觉从清净平等来的。如果我们的心有染污不平，它生烦恼，不生智慧，真正清净没染污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五种见惑，身见、边见、戒取见、见取见、邪见断咗啦，思惑、贪嗔痴慢疑断咗啦，真断咗，真嘅冇啦，阿罗汉，正阿罗汉果，真嘅真断啦，佢六种神通现前，贪嗔痴慢疑冇啦，真冇咗，佢自己知道。智慧现前，神通现前， 佢可以唔现，但系佢真有，好似海贤老和尚唔现，装做个平常人，偶然现一现，亦唔系故意嘅，系喺有必要嘅时候，我哋喺光碟度听到，就系海庆和尚。海庆好矮细，人瘦瘦嘅矮细，人哋都睇唔起佢。有一次，佢哋嗰座桥石桥有块大石头，总有上千斤咁重，跌咗入水沟度。离桥大概有五米几，好多好多人都冇办法喐佢一分一毫。佢去啦，居然将嗰块大石头移喐咗，拉近靠边拉咗五米，嗰种力气从边度嚟嘅？人哋问佢：你点会有咁大力气？佢话：我冇，全系阿弥陀佛帮手。海贤老和尚亦显示过几次。天气非常热，佢叫人清理水沟。人哋唔知老和尚咩意思，但係老和尚叫就做啦。将水沟清理好啦。諗唔到第二日落咗场大雨，好在水渠通好咗啦。屋冇浸水。唔係嘅话，屋一定会浸水。所以有人讲，老和尚点知听日会落大雨，又冇天气报告，佢点知嘅？呢啲系偶然，有咁嘅必要唔讲。所以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清净平等都系定，用念佛嘅方法修嘅，都叫念佛三昧。定生智慧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八者于世谈话，不生未着心。九者近于国义，心起种种善根因缘，远离溃闹散乱之心。咁就系修行人点解要住喺难约？佛法嘅难约就是清静的地方，离开街道，离开都市，等心能定得落嚟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选择那种地方修行。后面第十，正念观佛，除去诸根。正念就是一心，一心念佛亦叫观佛。点解？十六种念佛嘅方法都叫观，最后嗰个亦系观，心里头只有佛。除去诸根，除去诸根嘅作用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系咪喺观佛嘅时候眼唔见色，以唔闻声？唔系嘅。明朝鸠光法师著《楞严经》，佢嘅注解叫正脉，主张舍色用根。呢度除去诸根，除去诸根被诸尘干扰，系咁嘅意思，就系正念。见色睇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；闻声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唔起心动念，咁叫除去诸根，功夫就得力啦。咁功夫到纯熟呢？唔单止冇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冇， 咁係佛身菩萨啦，唔係普通人。三贤菩萨唔分别唔執着，佛身菩萨唔起心唔动念，呢啲都係除去诸根六道凡夫眼见色鼻色干扰，中意睇嘅多睇一眼，唔中意睇嘅就避开佢，咁就係受诸根嘅干扰啦。听声音亦係咁，中意听嘅好用心咁喺度听，听佢中意听嘅，唔中意听嘅佢觉得好烦好燥，起烦恼，欢喜亦係烦恼。所以除去诸根干扰嘅烦恼，咁意思就啱啦。到呢度係弥勒菩萨讲嘅十念，下面中要曰：如是十念，既非凡夫所能。呢度加两个字就容易明白啦。弥勒菩萨嘅境界高，佢系咩人啊？至少十信位菩萨先能受，初信等于小乘初果须陀洹，佢哋有能力受，凡夫冇呢种能力。所以当自初地以上菩萨乃能具足十念，就系呢十种念。初地讲嘅系别教，别教初地，原教初住，布陀。常讲嘅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呢十念系佢哋修嘅，唔系凡夫所能嘅。以上诸说，含以此愿，专为上品。甚至地上菩萨乃能具足，则中下凡夫何由得生？咁就系上面讲嘅只为上品，三辈往生里头，上辈往生，上辈往生生十部庄严土，就系别教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专为上品。甚至地上菩萨初地以上嘅乃能具足，则中下凡夫，中系声闻缘觉，下系六道凡夫，何由得生？确确实实唔会往生。可见以上诸家之耳，就系佢哋嘅议论，佢哋嘅讲法未契情中他利果教之真谛。念老呢句话讲得好，唔契合净土，净土全靠阿弥陀佛，其他八万四千法门修因正果，净宗唔系修因正果，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而得到嘅果报。所以无论边个等级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弥陀四十八愿加持，这个加持是平等的。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亦得加持，一得加持，他的神通道力和初地菩萨就没有差别，所以他叫果教，不是从因到果，他是果，阿弥陀佛加持得的果报，不是自己修来的，这种是净宗的殊胜， 诚众传教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唔好有丝毫怀疑，有怀疑就错啦。我哋要相信海贤老和尚，佢为我哋做出榜样，佢同我哋讲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讲嘅系真嘅，唔系假嘅，为我哋做证，又同我哋证明下莲居老居士嘅版本系真经，唔可以怀疑，怀疑你就蚀晒大底啦。真经黄念祖老居士嘅集注系正知正见，可以依靠嘅，冇问题。依照呢个法门修行，绝对得生净土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哋再睇至于二谢法师以观经下品下生之十念，诸本经第十八愿之十念，深有见地，符合净宗果教嘅教义。望西大师讲宗家不疑，宗家佢哋称善道大师，唔敢称佢个名，称宗家，佢哋都系善道大师嘅学生。善道系我哋净土中第二代祖师，今知十念，但是口称上进一形，下至一念，这个一形就是一生，我们这个身体在这里一生，一生念佛，好像海贤海庆都是一生念佛，这个是常。至于下根没那么好的缘分，一直到临命终时先遇到善友，先劝他念佛，他一听就相信，就真做，一念亦能往生。下至一念，通于三辈，上中下三辈，涉于九品，莫不皆往，通通往生。咁嘅意思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冇一个漏咗嘅，咁先符合净宗他力果教嘅真谛。我哋千祈唔好怀疑，如果怀疑呢次无比殊胜嘅缘分就错过啦。李老师以前劝我，自古至今好多聪明人都相信，都唔怀疑，都往生啦。我哋见到呢啲榜样，就应该信一次啦。信一次真嘅成功啦，我好幸运就成就啦。相信古人唔会呃我哋，就算俾佢呃一次，亦甘心。老师真慈悲啊！咁嚟劝我，我好感恩。接受咗未？冇接受。我同各位讲过，我接受系讲华严经、讲法华经、讲楞严经，喺呢啲大经大论里头领悟嘅，体会到啦。特别系华严，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忽然想起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，入室弟子，他修什么法门？以前讲经都没有注意到，一调转头去找，一下就发现了。第一参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， 波州三昧是专修念佛法门，这才知道。再看后面，后面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这就得了。你看，自此自众，切此切众，善财修什么？修念佛法门，求生净土。华严经啊，咁成就嘅，我哋唔可以唔知道。 当众 善财仲有五十一参，每个善知识学嘅法门都唔一样，佢都去拜访，都去请教。嗰啲善知识都将佢哋修学法门讲得好清楚、好明白，同佢讲，佢好感谢。点呢？唔受，咁系咩？成就圆满嘅后得智，唔系佢唔知道，佢知道。你问佢，佢哋都知道。自己一门深入，长时奋斗，读书千遍，其二自见。自见就系开悟。我睇到呢啲地方，就相信啦。对呢本汇集本，对念老呢本注解，非常认真学习。王念老是我嘅老师，虽然我哋冇呢种名分，但系我跟佢学，佢做我嘅老师，当之无愧。佢讲嘅我能听得懂。我哋睇底下括弧，紧念一声者，呢一声喺几时？临终一念，呢个系一个意思，或者获得一念净心，最后嗰一念心地清净，信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想往生，有呢个念头，佢能往生。发一念心念于彼佛，亦皆得往生，通通能往生。咁讲唔系假嘅，所以我哋而家遇到啦，希望大家唔好错过，绝对唔好怀疑。我得嚟唔容易，我好后悔。如果早年老师一劝我，我就接受就相信。我而家好可能念到一心不乱，前头冇接受，仲俾嗰啲大经大论扰乱，仲算好救运，终于回头啦，终于相信呢个法门，呢一生出嚟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先有把握嘅。了生死出三界，搞第啲法门冇把握啦，几幸运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